印光大师临终祝念开示专篇开示一临终三大要世间最可惨者莫胜于死而且举世之人无一能幸免者已故有心欲自立立人者不可不早为之纪律也实则死之一字原是假名以宿生所感一期之报尽故舍此生躯复受别种身躯耳不知佛法者直是无法可赦只可任彼随业流转今既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故当信愿念佛预备往生资粮以期免生死轮回之患苦正涅槃常住之真乐其有父母兄弟及诸眷属若得重病事难痊愈者宜发孝顺慈悲之心劝彼念佛求生西方并未助念彼病者由此死矣即生净土其为利益何能明焉经列三要以为成就临终人往生之具语虽比理一本佛经遇此因缘悉举行焉言三要者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净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渐渐进修必至圆成佛果而后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属助念之力能如是行于父母则为真孝于兄弟姊妹则为真悌于儿女则为真慈于朋友于平人则为真义真慧以此培自己之敬因起同人之性相久而久之何难相习成风乎哉今为一一调陈素不至临时无所适从耳第一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者切劝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如有应交代事速令交代交代后便置之度外即作我今将随佛往生佛国世间所有富乐眷属种种沉静皆为障碍 至受祸害，已故不应生一念系恋之心，须知自己一念真性本无有死，所言死者乃舍此身而又受别种之生耳。若不念佛，则随善恶业力复受生于善恶道中。善道即人天，恶道即畜生、恶鬼、地狱。修罗则一名善道，一名恶道，以彼修因感果，均皆善恶夹杂故也。若当临命终时，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以此至诚念佛之心，必定感佛大发慈悲，轻垂接引，令得往生。且莫以我系业力凡夫，何能以少时念佛便可出离生死，往生西方？当知佛大慈悲，即十恶五逆之极重罪人，临终地狱之相已现，若有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生，或止一生，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此种人念此几句尚得往生，又何得以业力重念佛数少而生疑乎？须知无人本具真性，与佛无二，但以惑业深重不得受用。今既归命于佛，如子救父，乃是还我本有家乡，岂是分外之事？又佛悉发愿，若有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已故一切众生，临终发至诚心，念佛求生西方者，无一不垂慈接引也。千万不可怀疑，怀疑即是自误，其祸非小。况离此苦世界，生彼乐世界，是至极快意之事，当生欢喜心，千万不可怕死。怕死则人不能不死，反致了无生息之分矣。以自心与佛相违反故，佛虽具大慈悲，亦无奈不依佛教之众生合。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如大野红炉，无人多生罪业，如空中片屑，业力凡夫由念佛故，业变消灭，如片雪浸于红炉，即便了不可得，又况业力既消，所有善根自然增长殊胜，又何可疑其不得生？与佛不来接引乎？如此委屈婉转，开导安慰，病人自可生正信心。此系为病人所开导者，至于自己所应尽孝至诚者，亦为在此。切不可随顺俗情， 求神问医，大命将尽，鬼神医药，岂能令其不死乎？既疫情于此种无益之事，则于念佛一事，便分其诚恳，而莫有感通矣。许多人于父母临终，不惜资财，请许多医生来看，此名卖孝。欲世人称我于父母为能尽孝，不知其天地鬼神实见其心，故凡于父母丧葬等事过于张罗者，不有天灾，必有人祸。为人子者，宜注重于亲之神识德所，比世俗所称颂，故不值明眼人一审。况极易要求，以实离不孝之大救乎？第二，大家换班念佛，以助净念者，前以开导病人，令生正性，然彼病人心力孱弱，悟道平素绝不念佛之人，不亦相继常念，即向来以念佛为事者，至此亦全仗他人相助，方能得利。已故家中眷属，同应发孝顺慈悲之心，为其助念佛号。若病尚未至江中，当分班念，应分三班，每班限定几人。头班初生念，二三班末迟，念一点钟，二班接念，头班三班末迟。若有小事，当于末迟时办。值班时，断断不可走去。二班念毕，三班接念，终而复始。念一点钟，歇两点钟，诵经昼夜，亦不甚辛苦。须知肯助人净念往生，亦得人助念之报，且莫说是为父母尽孝应如是，即为平人，亦培自己福田，长自己善根，实为自利之道，不图为人而已。成就一人往生净土，即是成就一众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议。三班相续，佛声不断，病人力能念，则随之小声念，不能念则摄耳谛听，心无二念，自可与佛相应矣。念佛声不可太高，高则伤气，难以持久，亦不可太低，以致病人听不明白，不可太快，亦不可太慢，太快则病人不能随，即听意难明了，太慢则气接不上，意难得意，须不高不低，不缓不急，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令病者字字句句入耳惊心，思意得力。 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声清，听之令人心地清净，木鱼声浊，故不宜用于临终助念。又一念四字佛号，初起时念几句六字，以后专念阿弥陀佛四字，不念南无，以自少意念。病人或随之念，或摄心听，皆省心力。家中眷属如此念，外请善友亦如此念，人多人少均如此念。不可一起念，歇歇又念，致令病人佛念间断。若执饭食，当换班吃，勿断佛声。若病人将欲断气，宜三班同念，直至气断以后，又复分班念三点钟，然后歇气，以便料理安置等事。当念佛时，不得令亲友来病人前问讯欲慰。即感情来看，当随念佛若干时，是为真实情爱，有益于病人。若用世间俗情，只是推人下海，其情虽可感，其事甚可痛。全在主事者明道理，欲令人说之，免至有碍面情，即贻害病人，由分心而不得往生耳。第三，切戒搬动哭泣，以防误事者。病人将终之时，正是凡圣人鬼分判之际，一发千钧，要紧之急，只可以佛号开导彼之神识，断断不可洗澡换衣，或以寝处，任彼如何坐卧，只可顺彼之事，不可稍有移动，亦不可对之生悲感相，或至哭泣，以此时身不自主，一动则手足身体均受拗折扭裂之痛，痛则嗔心生，而佛念息，随嗔心去，多堕毒类，可不知至。若见悲痛哭泣，则情爱心生，佛念便息矣。随情爱心去，以致生生世世不得解脱。此时所最得益者，莫过于一心念佛；所最遗害者，莫过于妄动哭泣。若或妄动哭泣，至生嗔恨及情爱心，则欲生西方，万无有依矣。又人之将死，热气自下至上者，为超生相；自上至下者，为堕落相。故有鼎盛掩天生，人心恶鬼附，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之说。 然果大家至诚助念，自可直下往生西方，切不可屡屡探之，以致神识未离，因此或有刺激，心生烦痛，至不得往生。此之罪过，实为无量无边。愿诸亲友个个恳切念佛，不须叹彼热气后冷于何处也。为人子者，于此留心，乃为真孝。若依世间种种俗情，即是不惜推倾以下苦海，为邀一般无知无识者，群相称赞其能尽孝也。此孝与罗刹女之爱正同。经云：罗刹女识人，曰：我爱汝，故识汝。彼无知之人之行孝也，令卿失乐而得苦，岂不与罗刹女之爱人相同乎？吾作此语，非不近人情，欲人各于实际上讲求，必期亡者往生，存者得福。以遂孝字贤孙亲爱之一片血诚，不觉其言之有似激烈也。真爱亲者，必能量之。鼎盛掩天生等者，为人气已断，通生冷透，为头顶毒热者，则必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也。眼天生者，若眼及额颅处毒热，则生天道；心处毒热，则生人道；肚腹毒热，则生恶鬼道；膝盖毒热，则生畜生道；脚板毒热，则生地狱道。此由人在生时所造善恶二业，至此感现如是，非可以势力假为也。事实若病人能至诚念佛，再加眷属善友助念之力，决定可以待业往生，超凡入圣耳。不须专事探视争厌，以致误事也。至主至道。文超续编卷下。